上一讲啊，咱们说到这个俄国退出了一战以后，德国呢就腾出手来了，给西线的协约国军队呢来了狠狠一击，搞了个皇帝攻势。可惜呢后劲儿不足，在英法联军的反攻下，双方呢就又回到了同一起跑线。皇帝攻势的失败啊，让德国人非常受打击，失望、沮丧、迷茫的这个情绪呢就开始蔓延。协约国这边就正好相反，全军上下是春风得意，联军总司令福煦就准备趁势再干他一波，在亚眠方向呢发动攻势。这个地方是交通枢纽，现在呢在德国人手里，不过呢只有20个师的部队防守，兵员素质呢也是参差不齐，50的、15的都有，所以呢英法联军呢就在这个方向集结了31个师，准备发动进攻。31个师呢对20个师，按说这个比例在一战的时候啊也不算特别有优势，因为都是堑壕战嘛，是吧？所以你这个人数两三倍都不一定攻得下来啊。那联军为什么这么自信呢？因为他们现在啊已经研究出了一套新战术，就是空地一体坦克突击作战。1918年的8月7号，几架飞机呢掠过德军阵地上空，德国人没当回事，因为侦察机天天来不新鲜。但是这时候联军的侦察机啊已经升级换代了，配备了这个测光仪和声音探测器，把德军阵地侦察了个通通透透。德国人这边呢一共有530门大炮，联军侦察到了504门，基本上全暴露了。第二天凌晨4点50，联军集中1300多门野战炮和684门重炮，猛烈的轰击德军炮兵，打得特别准。紧跟着500辆坦克作为先头部队开始进攻。此时联军装备的都是新型坦克，而且呢轻重坦克配合使用，英国的马克5重型坦克装甲厚火力猛，一路平推德军阵地，法国的雷诺轻型坦克紧跟在重型坦克后方。这种坦克呢咱们在讲二战的节目里边呢也提到过，可以说是现代坦克的先驱，因为它第一次装备了一个可以旋转360度的炮塔，里边呢一门37毫米火炮和一挺机枪，可以向四面八方的敌人开火，这对坦克来说是一个革命性的进步。坦克后面联军步兵部队跟随前进，一战打到第4年，步兵进攻已经很少再使用人海战术了，一般呢都是先由少量的侦察步兵开路，后面的部队呢8人一组，每组带一门迫击炮和一挺轻机枪，其中呢英国人带的是 7.7 毫米维克斯轻机枪，法国人带的呢是8毫米少沙机枪。这两款机枪啊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都能找到，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去看看。坦克和步兵在地面上推进，天上呢还有几百架联军的飞机配合，不断的扫射地面的德军，简直有点20多年后德国发动闪击战的感觉。这种进攻德国人根本扛不住，打得个蒙灯转向，好多人连敌人都没看清就投降了，甚至包括不少师一级的指挥官，可见联军进攻之成功。等到第一天战斗结束，德国人发现自己的防线已经往后退了15公里，伤亡被俘超过27,000，炮兵更惨，530门大炮400多门被炸毁，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前线的败报传到指挥部，鲁登道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鲁登道夫一向是比较沉着冷静的，这个时候呢也沉不住气了，突然就开始狂怒，是吧？怒完了就开始挨个指责身边的人，你是饭桶，你也是饭桶，指来指去居然还指到兴登堡元帅头上。兴登堡什么人呢？那哪能惯你这毛病？所以两个人大吵了一架，吵到最后鲁登道夫晕倒在地，口吐白沫，赶紧送去抢救，差点进了 ICU。 那后来鲁登道夫自己在回忆录里也说，这一天是德军在整个大战中最黑暗的一天。鲁登道夫进了 ICU， 德军这边还得硬着头皮组织防御，调来两个军的部队增援防线。联军呢也想趁热打铁，可是第二天的进攻啊效果大大下降，坦克损失很大，一天下来呢只前进了4公里。这个时候鲁登道夫缓过来了，从 ICU 里出来了，拔了管回到了指挥岗位，又调了9个师的预备队来到前线。接下来两天联军继续试探性进攻，但是呢发现德军抵抗越来越顽强，决定见好就收。8月11号亚眠战役正式结束。别看这次战役只打了4天，但是呢这4天里德国损失了7万人，损失了装备不计其数，而且呢从最高指挥官到基层士兵士气都大大受挫。 这个时候更大的打击又来了，美国军队终于开始全面部署。9月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将军决定在凡尔登附近的圣米歇尔地区发动一次进攻，美军集结了第一集团军55万人做主力，法国第二殖民地军约11万人做助攻，此外呢有419辆坦克、1481架飞机和2900多门火炮。他们对面驻守的是德军第五集团军，虽然纸面上有10个师的兵力，但是缺额严重，一共只有5万人，装备差距就更大了。9月12号美军和法军发动进攻，德军无心恋战，很快就撤退了。二战名将乔治巴顿也参加了这场战役，当时呢是坦克旅的旅长。在战斗开始后，巴顿的坦克旅按照计划兵分三路前进。不久巴顿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当坦克进攻的时候，他这个坦克旅长应该在什么地方。本来他是准备待在附近一个山头上指挥，这样可以跟炮兵预备队和上级保持联系。打起来巴顿觉得不行，他得跟坦克一起行动，这样呢能更了解战场情况，也能鼓舞士气。于是呢他留下副官负责联络，本人带着几个人跟着坦克前进。战斗中呢，巴顿时而尾随坦克步行，时而爬上坦克给坦克指示目标，时而又跑回后方给坦克搞汽油，甚至还抓了几个俘虏。这一仗打完，巴顿就认定坦克指挥官一定要在一线指挥作战，这样效果更高。后来他整个军旅生涯都是这样。美军的进攻也只打了4天就完成了预定目标，俘虏了15000德军，缴获大量装备。9月15号进攻结束，这一天呢正好是潘兴将军58岁生日。将军得意地跟别人说，这是我过得最快乐的一个生日。圣米歇尔战役之后，美军趁得胜之势调转兵锋，来到莫兹阿尔贡地区，与两个法国集团军展开联合进攻。这次攻势有120万美军参战，是美国军事史上投入兵力最多的一次战役。这次美法联军面对的是德国第五集团军主力44个师，而且呢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兵。9月26号凌晨，联军炮兵实施了3个小时的密集炮击，5点半美国两个军向德军防线发起冲击。跟之前圣米歇尔战役不同，美军遭到了德军顽强抵抗，虽然总体上还是达成了战役首日的目标，但是呢伤亡甚大，说明美军这个时候啊还是比较欠缺经验的，连巴顿也被机枪打中大腿受伤了。接下来几天里美军进攻停滞，轮到德军反击了。德军调来6个师朝美军1个师猛攻，美军险些全面崩溃，最后连工兵炮兵都投入了战斗，才勉强稳住了阵脚。日后成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师的一名炮兵军官。双方僵持到10月初，美军的后备兵力补充了上来，又恢复了攻势。这次进攻持续20多天，美军基本上扫清了莫兹阿尔贡森林里的残敌。在战斗中，远征军第82师就是后来的王牌部队82空降师的前身，涌现了美军一战里著名的战斗英雄约克陆军下士。约克下士跟着一个16人的侦察分队去侦察一个德军机枪点，侦察分队神兵天将般的摸到德军，德军晕了，不知道美国兵有多少人，乖乖的举手投降。正在此时，另一个高地上的德军突然向他们开火，当场打死打伤9个美国兵，分队指挥官也负伤了，约克呢接替了指挥任务。这时候被俘的德国兵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剩下的7个美军还躲在树后还击，德军越来越多，形势非常不利。约克呢就让其他人原地还击，自己一个人呢悄悄从后面爬了出去。约克从小生长在田纳西的山里，特别喜欢打猎，是个百发百中的神射手。等到他悄悄地爬到一个有利的位置，接下来就成了他个人射击表演秀。他先用步枪一个一个击毙机枪火力点的德军，这时候另一群德国兵发现了他，端着刺刀从侧面冲了过来。约克毫不慌张，掏出科尔特手枪，按理说呢应该打死领头的德国兵，其他人就不敢冲过来，但是约克没有，艺高人胆大，他故意先打死冲在最后的德国兵，这样呢其他人不知道，还继续往前冲。就这样约克一枪一个从后往前挨个打死了这一群德国兵，不到15分钟的时间里，他一共毙敌17人，不管是战友还是德军都看的是目瞪口呆。后来约克和小分队压着俘虏往回走，俘虏里有个德军少校，沿路遇到德军他就命令你们赶紧投降，这是枪神。最后呢约克带着3个伤员和132名俘虏安全返回自己的阵地，一下成了大英雄。 他本人因为这项奇功被晋升为中士，还获得了国会荣誉勋章。后来二战的时候，美军重建第82师，这时候的师长布莱德雷将军专门把约克中士请回来给官兵做报告，请他指导部队射击训练。冷战的时候，美军有一种自行高炮，也是用约克中士的名字命名的。话说回来啊，美法联军取得胜利之后，马上跟英军会合，一起继续进攻。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进展一直都很顺利。从8月8号开始，不到100天，协约国军连续几次攻势都获得成功，德军损失高达76万。协约国这边虽然也有将近70万人的伤亡，但架不住他们人多，每天都有美洲的、非洲的新兵漂洋过海补充进队伍里，德国就不行了，只剩下自己孤家寡人苦苦支撑。那位说，德国不是也有好几个好基友吗？怎么就孤家寡人了？这还得说，这时候他那几个基友啊，奥匈帝国、奥斯曼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已经都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么这几个国家是怎么搞的呢？他们会不会退出战争呢？咱们下一讲再说。